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TL 江天麟，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FM92.1 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资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国民党公布总统初选名单之后，党主席吴敦义今天主持参选同志座谈会，但是各方坚持己见，无法取得共识。10点开始到11点半，只讨论了电视政见发表会内容，以及未来民调会议的各阵营出席代表人两个议题，进度缓慢。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前台北县长周锡玮，还有台大政治系教授张亚中亲自出席会议。前新北市长朱立伦由前立委高思博出席，高雄市长韩国瑜派前立委孙大千与会。郭台铭重申，初选起跑之前，党中央一定得把初选制度讲清楚，这是一切根本。通过之后，大家就没意见，不能再改。要将制度建立在前，不是制度修改在后。同时他也坚持初选纳入手机民调。至于郭台铭以国民党真正的初选办法还没通过为由不签初选公约书，还要劝其他参选人也别签。周锡玮会前受访时说，不攻击对手，没有违法行为，无法胜选要有礼让以及成全的精神，这都是当总统最基本的条件，这与党内初选办法没有关联。张亚中指出，初选制度因人设事，举棋不定，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已经不参选，这样的初选过程或许可以产生民调最高的参选人，但若国民党不再在乎这些诚信道德还有价值理念，只以打败民进党为诉求，他怀疑中间选民大选时会不会支持国民党。民进党内总统初选民调昨天开始，党秘书长罗文嘉今天指出，第一天相当顺利，按照这样的进度，如果没有意外，3个工作天可以完成，星期四中午民调结果可望出炉。这次民调采市话和手机各半，由蔡英文、赖清德分别与韩国瑜、柯文哲三方对比，民调必须完成15000份有效样本。民进党中央今天也公布第一天民调过程侧录的影片画面，发言人李明利说明，民调期间每天都会重新从25份已经密封的号码样本光碟抽取出当天执行民调的5份光碟，并且确保这些光碟是送到民调单位之后才正式拆封。每天民调结果都会封存，由双方代表和民调委员会见证，再把这些资料烧录到光碟里头，送回党中央保险箱。中央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梅雨封面和西南气流双重影响，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嘉义县以及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云林县山区和屏东县山区都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基隆北海岸、北部、中南部、恒春半岛、澎湖及金门地区也不排除局部大雨。苗栗县频频降下间歇性大雷雨，通霄镇平安里中正路严重积水，部分边坡也有路树随土石坍塌倒在路面，镇公所附近路段排水沟堵塞，黄泥水满溢，路面积水。另外西滨高架桥通霄出口下平面道路一度严重积水，雨势中午稍缓之后已经逐渐消退。不过彰化县依然大雨不断，园林市区山脚路再度淹水，水深及膝，园林基督教医院急诊门口前犹如汪洋，整条马路全给雨水覆盖，机车轮胎全泡在水中动弹不得，汽车也有半个轮胎泡在水里。南投县仁爱乡

今天你挑战了些什么呢？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欧马克。 嗨，我是玛丽。 欢迎来到下午，开心快乐，但是全台各地到处在暴雨的时光，大家真的是要小心注意啊。昨天呢，我的老婆卡提亚还传了一个新闻给我，在做节目的时候，她说星期二到星期五要注意，全台就除了暴雨之外，还有可能会有龙卷风。 怎么可能？ 哪里会有龙卷风？ 就是会有龙卷风。 怎么可能？ 我想听周杰伦。 希望大家出门在外要小心啊啊！真的是雨很大，就算你坐在车子里面也不是太安全的。 哎，今天在外面送货骑机车的人真的非常辛苦。哎，我刚刚看到那个拉拉 move 的一个机车骑士，可能那是送吃的吧，我不知道。反正他前面脚踏的地方有一大袋，然后后面有一袋，后面那袋已经歪斜掉。就是我心想说，我真的很想要，就是遇到红灯跟他说：“先生，先生，你后面那一袋已经倾斜，快要掉下去喽。”但因为他穿梭在那个车阵中，没有办法提醒他。 我今天因为下大雨嘛，然后要来电台的时候，我一如往常的又快要迟到。那快要迟到，当然就会想要搭计程车。可是后来我一出门看到， 很贵哦， 不是就看到那个。哦、我已经就放弃叫 Uber， 因为 Uber 一定太贵、我就出门想要招计程车。可后来想说不对，这个雨这么大，说不定路况很不好、反而开得比较慢，我还是搭捷运会比较好。对，然后后来我搭捷运也是啊，一出古亭九号出口一出来，就是看到一个送餐的，还是送餐的哦。那个是什么啊？哦、Deliveroo， Deliveroo 也是一个新的送餐平台，对。然后他就骑着机车，他在收拾那个他餐的东西。可是我走过去，我不确定他是送完了再收拾，还是那个东西都打翻了， 好难过、 欸。如果打翻的话，那个很麻烦呢、欸。 而且他应该就要赔那个餐点费，对不对？ 我不知道那个跟就是 怎么算， 或者是怎么算的，对。但就是对于那个使用者体验来说，就是我叫餐了，然后等了这么久还没有到，然后我确定那个平台是会赔你啦，除非你像我一样很常申诉的话，他就决定不赔你了。 真的假的？ 对， 你很常申诉。 我很常吃到就是歪斜的东西。 你说哦，这东西都是倒的、散的、 哦？不是哦，我有叫过汉堡，然后那个因为汉堡温度很高嘛，他用那个容器装着，塑胶全部融掉。你说该不该 塑胶融掉？ 塑胶融掉，那个盒子就是我可以就是拿那个盒子就当望远镜这样看过去，看到你。你说这个该不该申诉？这应该申诉吧？ 这也不知道是店家的问题还是 店家放的时候就 他就不应该用这个容器。 对啊。 身边都是雷队友， 上台报告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上班族五四三， 一起来聊聊 Ginnerly 五四三。 02-23-63-9955，在今天大雨的午后，欢迎打电话进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02-23-63-9955。 Bye-bye. 家仔。细蚊仔、臭飞仔、招积仔、靓仔、打仔，乱咁出刀仔。问你点敢乱生仔？ 天才与白痴， 哎，我不知道你对《天才与白痴》这首歌这么有共鸣，哎， 没有，我只觉得他的音都很可爱。 有冤鬼，有蛙鬼，有奸鬼，赌鬼，斩鬼，仲有咸湿鬼。有衰鬼，有烟鬼，摄青鬼，生鬼，撞鬼，撞着个冇失鬼。醉酒鬼，吊香鬼，丑死鬼，假鬼，真鬼，乱咁鬼打鬼。有坚野，有流野，有精野，我野，渣野，仲有大王野。有衰野，有好野，有笋野，贵野，贱野，最就叫做濑野。醒慧野，林审野，正斗野，靓野，杰野，最爽就捞粗野。给系认真唔少野。 天才与白痴， 零二二三六三九九五五。到底哪里会出现龙卷风啊？ 这个是不是一个？ 你做假新闻吗？ 嗯。 自由时报，请告诉我。 他说疑似可能会有， 没有，他是说不排除会出现。 那就是就算没出现他也没事嘛。 爱上一阵风，吹完他就走，这样的节奏谁都无可奈何。就像龙卷风，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逃。我不能再想，我不能再想，我不能。爱情走得太快，就像龙卷风，不能承受，我已无处可躲。我不要再想，我不要再想，我不要再想。像龙卷风，不能承受，我已无处可躲。我不要再想，我不要。 最近呢，我开始在看一个新的影集，这个影集呢就跟周杰伦《龙卷风》是一样的心情，因为《龙卷风》在讲是不知不觉你已经离开我，可是我后知后觉，我还没有发现，可是我的心又还留在你身上，然后爱情来得太快，走得也太快，这样子。这一部影集呢叫做《欧洲最大线上药头》。 哎、欸，我那天看到这个片名，真的觉得有过奇怪的。 而且他的拍摄手法也就真的很 millennium， 就是很千禧年世代那一种，就是所有的东西就是用拼贴，然后多画面，速度非常的快，然后再加上他是德文的，所以就是对我来说就是感觉更眼花缭乱的感觉。 所以他是一个在讲爱情的影集哦。 他当然是在讲毒枭这件事情啊，可是这个人为什么会成为毒枭？是因为他的女朋友甩了他，就是他的女朋友去美国留学，就是交换学生一年回来，他只是高中生哦。回来以后就是女生说我要静一静，就我们暂时分开吧，这样子。然后男的就想尽办法要挽回他，然后男的是一个宅男，然后是个很厉害，就譬如说他可以从你的社群网站上面的发文，然后可以就是推理出你每天大概做些什么事情，几点几分，然后到哪里等等之类的。对，然后他就推理出了说。我的女朋友 有其他人， 她接触到了快乐丸，那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人太无聊了呢？哼，我也要带快乐给她。哼，然后这个女朋友呢，就跟在学校当中有一个很帅的帅哥，这个帅哥呢，他的爸妈都是这样算什么？他爸爸呢是国脚，就是。德国足球队国脚哦，然后妈妈也是一个厉害人物，可是呢，他却在卖摇头丸。对，然后所以他的前女友就跟这个帅哥搭上，可是那个时候只是为了要他的药而已。对，那这个宅男呢就开始去找那个帅哥，他就从他跑步的路线，看出来说不对，很奇怪，他每周的这个时候在某一个点停的特别久，那是一家披萨店，他就进去那个披萨店。我要买摇头丸， 然后呢就真的买到了， 然后那个人就说你在说什么给我滚这样子，因为他就是很凶啊，就是你会在卖这个的一般来说不是很好亲近的、可是他就是说我要挽回我的女朋友什么之类的，反正掏心掏肺讲了这一堆，然后那个男的就突然就去拿了一包来说你要买多少，然后他就说我要全部他就拿一包给他这样子，然后本来拿了一包给他，反正这中间还有一些小插曲啦，就因为那个也不是真的想要真的给你，其实我想要拿你的钱然后就走，可是宅男他也有做一个假的 app， 然后说我已经拍了你的照，我如果在几秒之内没有走出这个店的话，照片就会上传到云端，大家都知道你就是卖毒的，对吧？然后那个毒枭就被唬住了这样子，好，反正总而言之就是买到了，然后他就跟他的朋友就是要架网站，而且一开始从暗网开始，就

我爱你，你是我的主。 今天要进行我们第一位挑战的勇者 ，Hello， 你好， 我是新庄陈小春。 新庄陈小春，你最佩服的是？ 我最佩服的是我前女友， 因为 怎样啊？ 因为她的脾气很坚持什么情绪都不说， 不分享情绪这样子。那你们最后是因为这样分手的吗？ 对啊。 所以你到后期已经有练就，就算他不表达情绪，可是你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他现在情绪什么。 因为我们远距离啊。 远距离。 远距离，然后他又不分享，所以基本上也 是 不用沟通 嘛。 对啊， 很不容易啊，就只能透过每天的耐通话。对。 OK。 可是他又不沟通，那不就是？LINE 那边就没有人出声吗？ 有啊，就是他不愿意表达太 内心的事情 的情绪， 但是他可以给你贴图连发。 贴图连发就是太表面啊。 好的，陈小春，谢谢你今天的参与。 是，谢谢你们， 拜拜。 你有办法佩服你讨厌的人吗？你有办法佩服你的竞争对手吗？02-2363-9955 Hello， 你好。 你好。 嗨，你是？ 我佩服的不是讨厌的人。 那是？ 是我佩服我的长辈，我的母亲。 那就我们今天不是玩这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 但我们明白，就是 我们明白，母亲很伟大，母亲很伟大，这我们知道。02-2363-9955，你在你的竞争对手中看到了什么特质呢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 你是？ 喂。 Hi、 你是谁？ 你好，我是南港小周。 小周， 小周，你佩服的。 佩服隔壁单位的主管， 因为 他每天早上进公司之后，只要扫扫地，然后到下班，每天没事干，就可以领高薪。 这听起来像抱怨，这不是真的佩服啊！好，我们现在知道他讨人厌的点了，但你要从这个人身上找出优点来佩服他， 而且可以想尽办法找到。因为他是业务部，那他找到可以想尽办法找到别的业务的客户，然后抢走他的业绩。 哇！ 所以我佩服的是他可以抢走别人的业绩，这样子吗？ 是。 好的。 那他这样应该会树立很多敌人。 对啊，全公司40个讨厌他一个。 但是他也不会走，是因为他一直有业绩吗？ 对。 他真的蛮强的耶。 好吧，值得佩服，值得佩服。 感 谢 你，小 周，拜拜， 拜拜。 到的歌曲呢，来自于告五人的新歌，叫做 French Toast 法兰西多士哦。可是它的英文歌名不是叫 French Toast， 叫做 Pain Toast。 Pain Toast 就是 痛苦的吐司。 对对对对对。0223639955 ，Hello， 喂，你好， 你是？ 哎，我是上班族勇者。 勇者，勇者，你佩服的是？ 我最佩服我现在的跟我一起就是出班的同事，他总是能够在上班的时间躲在楼梯间里面玩手游，然后都不会被发现，然后老板只要一出声，他马上就会出现了， 简直就是忍者， 很机灵的。 对， 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就是不喜欢他？ 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很多事情，可能是因为他比我还要资深，那他可能知道很多工作的美感，那就是，可是对我来说，我觉得，他可能是节省了事，或是在偷懒 啊。那你还记得第一次打电话进哥哥妹妹，有一次你分享故事是什么吗？ 你可以 再讲一次你那时候分享的故事给所有听众朋友们听听吗？ 我在上班的时间打，就是，可是我有把我自己 哎，等一下， 我 现在要求你把你的故事讲完，不要辩解。 好，我在上班的时间打线上游戏。 现在你发现你为什么讨厌他了吗？ 知道， 因为他在做跟你一样的事情，但他做的比你更好。 对，没有错，应该是这样子。 所以这是一种嫉妒的心情。 对，我应该要做的比他更好才对。 是的， 对。 你说打电动这部分吗？ 对， 对。 你知道这就是什么同性质跟同类型的人会相斥，就是其实你们本质上是一样的事情啊，你们是一样的啊。 哦，我大概了解你的意思。 对啊。 大家了解你的意思啊，所以难怪我会这么的 看他不顺眼， 心里阿杂啦。 对啊， 应该是这样子。对对对， 好的，勇者，拜拜 咯。 OK， 拜拜。 因为就是在心理学里面，就是其中一个讨厌的理论就是这样啊，就是那个讨厌基本上就是这个人他竟然可以把我想要隐藏的部分大辣辣的表现出来， 嫉妒。 所以我就觉得， 为什么他可以，我却不行？ 你怎么可以这样？但其实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这样啊。你和我谈着未来，有人他拥你入怀，一块两块什么都不存在，这样算什么？没错，我买了你的说法，谁知道是我太傻，记得错，好痛快。这是怎样的爱？你怎么这么坏？这是怎样的爱呢？你要分享你的？ 我不太确定能不能。 刚刚得到热腾腾的讯息啊，很害怕分享了以后大家都知道是谁，这样好像不太好。 对，但那个又好好笑哦。 只能。 我给你看原因是因为原本我想说你可以假装是你朋友 哦。好，那过两首歌以后说那是我朋友好了。0223639955，你有没有办法从你讨厌的人身上看出他的优点，而且真心的佩服他哦？0223639955 ，Hello， 你好。喂。 哇，太沙了吧！ 听不太清楚，您说什么？0223639955，嗨。 嗨。 哎呦，请关一下收音机，谢谢。 我是暴龙。 嗨，暴龙。暴龙， 我最佩服我的情敌。 你佩服谁？ 你的情敌。 我的情敌。 好，你的情敌，你佩服他什么？ 他让我的前女友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哇塞！ 你们这一段交往是因为他的介入而分开的吗？ 是的。 所以他是第三者的角色。 我不能这么说了。 不能这么说， 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不能这么说？ 这不知道怎么讲，也是啊，对。 他介入就是他介入，他没有介入就是他没有介入，这个。 对啊，是的，有是。 还是你不想要承认是他介入你们的感情？ 我承认是他介入，对。 好，所以他介入以后，虽然讨厌他跟愤恨他，可是 对， 却发现前女友现在过得好开心哦。 对， 必须要佩服他。 我很佩服，真的，也是我不一定做得到。 我觉得你很棒。 嗯， 暴龙， 我很棒， 你很棒， 真的吗？ 真的啊， 对啊，可以这样，可以这样讲出来，我觉得蛮棒的、 啊。谢谢，我也讲出来也是觉得很释怀，很开心的、啊。 好的，暴龙。没有关系，志玲姐姐现在就是在别人的怀抱中，我们自己暗自神伤，我们知道她可以过得更好的生活。再见， 拜拜， 谢谢，拜拜。We have to win this fight. 人生伤疤很高浅，我却竟被你曾光临过，拥有着独特的 023639955，刚刚听到是来自于打扰一下乐团的《自由世界》。嗨，你好， 你好， 哎，你是？ 我是小金。 嗨，小金， 你佩服谁呢？ 我佩服。 哎，自动断线啊？ 没有，没有，没有，我还在线上。 那你佩服谁呢？ 我最佩服同一个电梯哦。看到人不会进来。 小金，你好像不太理解我们的游戏啊， 不然再多听几个你感觉一下再打吼。 不是啊， 怎样啊？怎样啦？ 怎样就是你刚刚说我有打 call 进来。 对啊，你 call 进来啦，可是你文不对题啊。 你不是说最佩服的人是谁啊？ 我们说是你最佩服的你不喜欢的人，你在不喜欢的人当中能不能找到他的优点？ 对啊，我现在就是要讲人啦、 啊。那不喜欢， 你没有听完嘛？你一直在问嘛？ 不喜欢的人， 对啊，不喜欢的人啊， 在电梯里面不进来的人吗？ 对啊，就是不进来的人啊。 那 看到人就不进来啊？ 那你佩服他们什么呢？ 我佩服他们是不进来啊。电梯开了就是要进来啊，正常人 门开了就要进来，门开了就要出去，你是进进出出，不进来不出去。 电梯进来就我常常我进去的时候后面会被撞，那我面对外面的话，他就不进来啊。 小金，我明白了， 我明白， 谢谢， 了解了解了。 我希望他进来啊，他就不进来啊。 电梯门开了就进来好不好？ 打开门就进来吧。 就进来啊， 乖， 打开门 听话，小金姐姐会生气的。 我会被推啊。 对，不要推他。 那我嗓子横的拿，就变成我打他。 嗯，好，明白。 不可以这样子讲啊。 好，谢谢， 对不对？ 再见， 拜拜， 谢谢。 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 很融洽的，很融洽。我最佩服的就是小金， 因为 他可以搞不清楚游戏规则，还是理直气壮。 不是，我最佩服小金，因为他不知道游戏规则，但他还是抵达终点。 这有抵达终点吗？你说他完成他的目的，是不是？ 小金好像小朋友，我觉得刚刚好像在跟我朋友的侄女，就是三四岁在聊天的感觉， 是吗？ 不是啊，那你不是，但是所以我就是这个，你都没有在听我讲话啊，那你就是这个人。 02-23-63-995， 换个角度听，蛮可爱的。 我听你讲话，你好， 嗨，你好， 嗨， 你是？ 马尼马克好， 嗨嗨嗨， 我是高雄的吴太太。 吴太太， 吴太太最佩服的人是？ 我最佩服的是我婆婆。 哦， 她明明那么讨厌我， 嗯嗯嗯， 还可以装着那么大度的样子。 这么什么的样子？ 大度、宽容、 宽容的样子。 对， 那我好奇你在哪边感受到他其实很讨厌你，以及他什么表现让你觉得他还要很大度的样子？ 他，我偷听到他跟他儿子讲话。 他讲了什么？ 他说我就是个败家女。 但是他没有说，没有举例一些事，真直接说哦，他就是一个败家女啊，这样。 有啊，就是爱乱买东西啊，满屋子的东西啊。 但是婆婆对你不会有不好脸色，是不是？ 对。 哦， 蛮厉害的。 那真的很厉害啊。 嗯。 对啊。 那万一你又领货回家，婆婆看到她有说什么吗？ 我不会让她看到。 好，吴太太。谢谢你， 谢谢，拜 拜。 除了一起摆烂吧，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五千万个干也代表五千万个鼓励，别再说着无意义的话，拿出你的努力，如果不想一败涂地的话，你想要机会，你改变了吗？不改变自己，你要怎么改变它？改变你，改变我，谁点起这把火？什么结果？别再沉默，改变你，改变我，这条路走不到尽头。我不要变，但是我无法推开的是来自生命的改变。当这个社会为了一点小事就去冲突，穷人开始仇富，而富人不再投入，有多少人找不到投入？抗议的人们拉得总不日子快，过不下去还要快，我没疯，肚子饿。原来是空腹想要改变的力量塞满了整个中小东路，黑心的食品，黑心的油，那些黑金的事情是我们锥心刺骨的痛。我们是否还能够有个梦？尽管有些政府官员的脑袋上面有个洞，打开电视觉得没营养的新闻，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骗子口水喷的惊人，要以为拿着摄影机你就是老大，有太多人对着镜头还是在讲谎话。除了一起摆烂吧，难道没有别的方法？如果你也不爽，他站出来改。 MC Hot Dog 最新单曲《改变》。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 Kiwi 创业行销的副理 Roger， 帮厂商办活动是我们的专业。每次邀请来宾到南科参加活动，总是希望能帮来宾安排的舒适、吃好、住好。南科赞美酒店紧邻南科园区，不论是住宿环境或是餐点，都令人放心满意。在这里为大家推荐南科赞美酒店，是住宿、会议与宴客的好选择。 订房专线06583-8383，06583-8383。 恭喜上榜， 考深度上准考证优惠， 凭铁路特考、警察特考准考证，6月15至30号报名 TKB 百官网课程，独享万元优惠，云端课程折抵6000。 铁饭碗就找 TKB 百官网， 快上网搜寻 TKB 百官网公职。 大家好，我是卢广仲。糖宝宝有着先天性的疾病跟身体障碍，希望大家一起来关心他们。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把握黄金治疗期，给予专业的照顾。让我们牵起糖宝宝的手，陪伴他探索世界的美好。一块同伴，一份关怀。现在到全联福利中心全台门市，就能支持唐氏症基金会早期疗愈服务计划，给天生孩子一个快乐成长的机会。 大家好，我是李建轩。 那个谁听起来多么的可笑狼狈，这是你送我的专属称谓。不怪谁，我们当初的感情不懂得就是非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就爱点你 UFO， 厉害咯，现在厉害了， 我真的很佩服你， 真的很厉害，因为我们要送展荣展瑞的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不得了了， 飞碟随堂考， 请问你知道展荣展瑞是哪一个网红团体的成员吗？知道的话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2363-9955，答对就有机会得到 展荣展瑞的签名拍立得啊！ 嘿， 很棒哦！ 嘿。 回头说今天早睡，醒来总是天黑黑，挂心的人有心碎，振作的站起来，就算明天的路多艰难，拜给你猜，直到把自己打败，我们无法抵抗，身体又懒左右摆荡，躲不住彷徨，多希望可 我不能要，要我快受不了。 包交出来。 哎呦，不要抢我的包啦，要抢就去抢雅虎的大红包。雅虎奇摩购物中心618年中庆，现在登记抢红包，最高可抢618购物金，花完再送，再花再送。 快拿起手机上雅虎奇摩购物中心抢钱抢礼抢 雅虎。 准大一新鲜人请注意，想体验国际文化获取国际认可的大学学位吗？选择历史悠久的新加坡管理学院 SIM， 提供来自美国、英国和澳洲顶尖国际大学的课程与同等学位，学业成绩表现优异，还有奖学金。详情请搜寻 SIM Global Education。 我是潘怀忠，每年全世界产生出数以万计的专业医学和科学报告，让我来告诉你这些资讯对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听科学家教你怎么煮饭吃得香，热量更少，美国畅销作家教你怎么吃可以成为亿万富翁，还有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人生故事。医学新知可以很有趣、很生活、很感动，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分享。 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八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大家好，我是邵雨薇。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国民党内总统初选参选同志座谈会讨论结果刚刚出炉，其中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力争初选民调纳入手机，同时采100%对比式民调，但是座谈会采共识决，只要一位参选人或者是委托代表不同意就不能采行。郭台铭的建议最后没有通过，维持中常会通过的提名作业要点版本。会议结束，郭台铭也是唯一没有签署初选公约的参选人。根据座谈会结论，民调仍采家户电话抽样，维持政党对比民调85%，党内参选人互比民调15%。另外，台大政治系教授张亚中建议，如果民调最后结果第一名和第二名的差距在1%之内，应该进入第二轮民调，但是会中也没采纳。五位初选参选人和代表唯一达成的共识是将第一场在高雄的国政院景电视发表会的经济财政议题调到第三场台北场，高雄第一场的议题改为宪政、两岸、国防、外交，第三场台北场议题为财政、经济、环境、能源，第二场主题为青年、社会、文化、教育。郭台铭会后受访时说，他坚持民调纳入手机，但是不知道今天这场会议规则是采共识决，其他四人不同意手机民调，这就不可能了，争取不到也没办法。台湾大学城乡所研究生许哲荣今年2月22号凌晨锯断了国立政治大学蒋介石骑马铜像的马脚，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认为即便许哲荣借此表达意识形态，但是毁损校方物品乃是客观事实，今天依毁弃损坏罪起诉。夏普今天宣布将以971亿日元向瑞穗银行和30日联银行两大债权银行买回所有剩余的108000股优先股，并且在6月21号注销。夏普过去因为主力产品易经面板业务下滑出现了大幅亏损，所以以以债转股的方式补充资金。瑞穗还有30日联银行2015年买进了夏普优先股。优先股配发股利高于普通股，买回优先股可以降低财务负担，避免普通股的股权稀释。鸿海2016年8月入主夏普之后，就以处置这些优先股为优先整顿目标。今年1月，夏普已经买回大约850亿日元的优先股。 台塑股东会下午登场，明天的韩体抢在股东会前为台塑越南合进钢铁厂2016年排放废水污染了越南海岸，进一步导致沿岸居民无以为生，代替7875名原告控告台塑钢铁厂24名股东和董事，要求赔偿1亿4千万，也到台北地方法院正式按铃控告。台塑集团声明已经支付越南政府5亿美金的罚款，合进钢铁厂投产2年来一切按照法规排放废水还有废气。至于为何台塑已经付给越南政府5亿美元赔偿金，民团还在台湾提起诉讼。民团解释，一来台塑没有与当地居民协调赔偿，二来越南政府虽然给予部分受害者每人2万块钱台币，但是当地更多居民长期无法工作，这些钱根本无法弥补居民损失。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69点，成为21204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2点，2111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73点，涨幅2.56%，292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324点，涨幅3.72%，903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51点，2783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1点，3209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41点，指数10607点，成交金额1219亿。中央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梅雨锋面和西南气流双重影响，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云林县山区和屏东县山区都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新竹以北、澎湖、金门地区、云林以及屏东平地、花东山区也不排除局部大雨。西半部、东北部地区和澎湖、金门都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也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可能下起大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Go Unique Suzuki， 好消息 ！Suzuki 配备再升级，全车系选配原装进口多功能触控式萤幕，让您的手机成为最佳副驾驶。即刻入主，享受安全便利的驾驭体验。Suzuki， 有其田就是要坚持有机，专注谷物。 黄教授，不要再坚持啦，那么大罐我怎么带出门？ 没问题的啦，有其田无糖随身包，满满20股，让你放包包，营养健康通通包。 满满20股，天然有机，即时冲泡，随时补充。 有其田无糖随身包史上最低价，年度特惠买二送一，只要1560，快拨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我是主持人， 我有工作了， 他又有工作了。 Mic test， 得奖的是 谢谢。 我爱音乐，我爱唱歌，谢谢你们，这些是我的歌迷。 第30届金曲奖颁奖典礼，6月29日晚上7点，台视飞碟联播网为你现场转播。 纳禄湾大酒店邀请您一起为金曲奖喝彩，共享华语音乐最荣耀的一夜。 我是郁可唯。 快快抹干眼泪，看昙花多美，路过人间无非一瞬间，每段并肩都不过是擦肩。 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我们没有青春之歌，可是有一位青春的肉体。嗨，我是马克。 嗨，我是玛丽。 掌声欢迎高尔轩。 耶、yeah, ，马克玛丽你好，我是尔轩。 他真的是青春的肉体，没有在开玩笑的。 青春的肉体不是18，21岁。好，高尔轩呢，我们先介绍一下，他就是一个 热爱音乐的孩子，然后呢必须要讲一下他的国中，木栅国中。 为什么要特别抓出来提？ 因为那是他的出身，就是如果没有木栅国中的话，可能不会有现在的他，或是听到现在的他。 没错， 对。然后因为那个就是，如果你有去听过、看过《兄弟本色》或是《顽童》，你就会知道他们一直很强调，就是我们就是木栅出来的这样子。 没错，没错，没错。 对，所以高晓宣也是。然后他们有一个年纪的差距，是有一个传承的感觉。在你在国中的时候，真的看到了你的学长们，然后可以在台上这样子发光发热，于是走上了这一条路。有离开台湾，有去到美国再回来，但就是很认真的都想要做音乐。今天呢，就是很欢迎高尔轩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那高尔轩，你的 OSN 这个是可以讲的意思吗？还是你 OSN 其实他是念 Ocean。 嗯，对，因为我他算我的艺名啊。嗯，然后其实发音就是海洋那个 ocean， 可是因为我不想要我的艺名是 O C E A N， 我怕别人要查我的音乐看到一堆大海， 看然后看了太多其他人， 对 对， 对，看到其他的东西，所以对叫 O S N ocean， 然后为什么这样取？这些其实就谐音耳轩 ocean 这样。 哦，对，好，所以 O S N ocean 高耳轩。 所以你现在有去试着 Google 过，如果打 O S N 出来，都会是你吗？ 对对对对对。 因为他在他的专辑上面就已经，就是他的每一首创作都会 hashtag O S N rap， 就是 以前 对每次就是一找就一定可以找到我。 没错。 那 ocean 其实从国中，然后想要做音乐，到真的开始做音乐。到现在回来这一路上，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你从一开始的时候，在我们这边看到的资料说，你在国二的时候，就是妈妈先帮你报名那个全校性的那种 对才艺表演、才艺竞赛，对对对。 所以从小时候，其实妈妈就有培养你，比如说唱歌啊、学钢琴这样子。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没有， 没有。 我妈有让我学琴啊，可是我就是学的马马虎虎嘛，因为那不是我小时候不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然后就是妈妈帮你决定你要做什么，然后那就是其中一项。嗯，然后我上的很没有热忱，然后我也不知道我自己为什么要上，可是就是以我那个年纪来讲，我算是弹的还可以的，所以我妈会希望我可以表现自己。嗯，对，所以她看到有机会，她就自己帮我报名。嗯，可是我其实很排斥表演，因为我很不喜欢做比较。然后我很不喜欢被大家看到。那时候对我是一个没有什么信心的人啊。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上来之前我非常紧张，然后我会紧张到就脸色发白啊，然后我还流鼻血，就很开始一些很奇怪的症状都会跑出来，然后还发烧，反正是很夸张的那种紧张。然后表演前一天我就跟我妈说我 hold 不住，我不要不要比。因为我妈是跟我同一所学校，她是木栅国中老师。然后当天才艺表演那天，我妈就躲起来，她 不让我找，你妈不见了。 对，因为我知道她在哪个办公室嘛。我找他找不到他，我想要放弃就没机会放弃。他 就躲起来，知道你的习性，知道你要去找他，故意的。 对对对，他故意躲起来，然后所以我只能硬着头皮上场了。对，然后那时候其实就是上台。然后我一点都不喜欢，都是这样。我不喜欢表演。我觉得很痛苦，然后我觉得大家都在看我，然后感觉随时要看我出糗，然后我在踩，就是钢琴不是要踩那 pedal 吗？ 对。 我脚一直在发抖，然后很不舒服，我只想要赶快躺完。对，所以那次的经验其实是让我不想，我是不喜欢表演的。那次的经验下来， 你还记得你那时候弹琴是弹什么吗？ 哦，我弹了三首歌，我把它自己串起来。好像是珊瑚海，跟什么白色。 反正就是周杰伦那个时候红的歌， 还有什么冬季恋歌的主题曲，还有大王峰吗？我不知道，我反正我串了三首歌啊，把它串起来，然后变一首歌这样。 可是你还蛮强的，就落赛脸色发白又流鼻血，然后到最后你还是上台，即使你这么讨厌，你没有想说就是你， 而且还拿了第一名哦。 对， 而且还拿第一名、哦， 没有，可能那是以国中的标准啊，那就是小孩子嘛。对啊。 就至少没有逃， 没有，我想逃啊，是我妈不让我逃。对，其实我这样长大，我回头看，我还蛮感谢她， 逼你逼上梁山。 对，因为如果我那一次逃过的话，嗯，因为我知道表演前的紧张感，我知道是很痛苦的，所以我一定不会再让自己再表演一次。 是， 我一定，我甚至可能现在不会走上这条路。 对， 如果我那时候没上台的话，所以我是感谢他的。 嗯， 对啊。 现在变成要很常表演了。然后我有看你之前的受访影片， 嗯， 那你有说就是你现在就是渐渐去试着去享受那个紧张的那个感觉，反正就是， 嗯， 对啊。之后呢，从那个第一次的可怕登台，到了第二次再要登台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第二次是高中。 哦，高中又来才艺表演吗？ 不是才艺表演，高中很多社团， 嗯， 我是热舞社，然后我跑去热音社唱歌的， 嗯， 所以就其实还蛮多机会上台，然后我也不享受舞台，不是一个很容易享受舞台。 那你到底为什么一直，你就当主唱，你就是要上台耶？ 我只是， 你是不是喜欢折磨自己？ 没有没有， 他喜欢跟大家一起练团那种感觉。 我喜欢跟大家 hang out， 嗯， 我喜欢跟大家练完团，然后可能去吃个饭，对对对，聊个天，或是我们在练，就是我们在那个录音室，那叫什么练团室啊， 嗯， 然后很吵，然后大家很开心在那边玩，我喜欢那个感觉。 嗯， 我不喜欢上台，我不喜欢那个结果，我喜欢过程。对， 好，所以热音社那没办法，你就是要上台。 对， 好，可是在这边你都还是不享受舞台的状态。 对对对， 你是不会跟台下所有人视线交错， 包括现在在录音间，他都尽量不跟我们视线交错啦。 你有跟我们避开眼神吗？ 没有啦，没有，因为我没有遇过两个人的电台， 两个人他一直盯着你看，这样左右开弓。 对对对，因为通常都是一个我可以盯着，然后两个我就选择，对，我看中间。对对对， 好，然后接着下来呢，去美国要念书，然后在美国的时候呢，那是一段很孤独、很孤寂的过程。 对， 没有朋友， 寂寞之路。 对，然后就每天就回家就是创作。 在 那边先讲一下，就是你那时候第一次的才艺表演的时候，你把流行歌曲，然后可能串了演奏音乐，然后串了古典音乐。 嗯， 那时候的珊瑚海应该是没有唱歌嘛，对不对？就是 没有没有唱歌，弹琴而已。 对，所以然后再加上古典音乐， 嗯， 所以你什么时候我在 YouTube 你的 YouTube 频道上面看到了一些你比较早期的作品，嗯，也是有一些比较很抒情的情歌。 是 你什么时候开始会做一些比较凶跟比较 rap 或是有态度的歌曲？ 其实我一直都会做， 嗯， 就是从我开始提笔写歌的时候就有在做，可是我发现我写凶的那些歌很不像我， 嗯， 所以我会比较不想发。 嗯， 对，因为就是当你不会饶舌的时候，你会觉得饶舌好像就是一个要很以自我为中心，要批判，要愤怒的一种音乐形态。 嗯， 所以当你刚开始写饶舌的时候，我发现很多新生代都这样，或是我很多地下的朋友， 嗯， 刚接触饶舌，他们都会把自己写得很屌， 嗯， 然后写的好像就是把自己的生活写得很， 就是我是 superstar， 然后我旁边有很多朋友，然后我钱很多， 很 屌，很酷这样子， 那 根本就不是真的， 对，一点都不是真的。然后他唱起来也不会像是真的，因为你就不是那个， 那不唱很尴尬吗？ 可是他们要说服自己就是那样子说， 没有，因为他们会误解说饶舌好像就是要这样，可是其实就是我也是很多年之后才发现，其实饶舌就是一种音乐形态，就是你在讲自己的故事。 嗯， 所以我是一个感情很细腻的人。 嗯哼， 我会从感情里面得到很多故事跟灵感，所以我会往这个方向走，因为那是最真实的我。 嗯， 就是最 real， 最我的我。我如果今天写哦，我刻了一堆毒， 嗯， 然后我开名车， 嗯， 然后车上都是女人，那就不是我，因为我不是这样的人， 嗯， 所以我不会这样子讲。 嗯嗯， 对。 可是之前你在跟就是另外小夫阿夫小夫 阿夫 阿夫 对， 就是在高尔夫时期的时候， 嗯， 有一些音乐让我觉得很怎么讲啊，就是以一种你知道，我要想一下那个措辞，如果我是一个女生听到的话，我会不太开心的歌。 就是、你说玩咖吗？ 对对对对对，就是蛮物化女生，或者说、 是是是， 对，就是我自己是怎样怎样，我就想要把你怎样怎样的那种，然后里面有很多对啊 那样那样， 对那样这样那样。 其实那时候是在写男女、欸， 嗯， 那时候就是 那首歌没有在写单指女生这样，嗯，那首歌是在写男女生都是， 嗯嗯， 对吧，啊？就是我不知道那个词可不可以讲，算了，我不要讲。 我也在考虑说这个词不知道能不能放，所以我算了，我不要放。 对 对 对。 對那些付出着你我有目共睹 We gone through the same situation But you gonna make it different, huh 用不同的方式讲同件事情 huh? Don't talk about love when you know it ain't real 别说你懂我 Cause you don't know how I feel 但放心我这辈子不会怪你在我心里的你还是在心就上的唯一 yeah, yeah. 总是跟自己形成对立 yeah, yeah. 搞不清楚爱你还是恨你 yeah, yeah. 可能这是双子座的毛病 yeah, 总是觉得不停 yeah, 但我绝口不提 yeah, yeah.But you know me, I'm just doing me 也或许到了明年应该放了你我闭上眼睛无法停止 wondering 给我什么方法好让我去忘了你所以呢在美国时候创作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朝向 Hip Hop 跟 Rap 的方向走了吗 对我一开始就是找朝这方向走、嗯、我只是写得很抒情很不像、很不像一般的 rap， 嗯， 对，一开始就是写，因为我在美国的时候就是很想家嘛，嗯，然后我其实写歌不是为了要做什么事，我只是在抒发我的心情跟消磨一点时间，嗯，因为我没有朋友嘛， 嗯， 然后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这个，然后我也没有人可以讲话，所以其实写歌就是一种跟自己对话的一种方式，然后因为有时候思绪会很乱， 嗯。 尤其是我会想很多，我是双子座的，然后就是，我常常会很忧郁，可我也不知道自己在闷什么。可是当我把这些想法写出来之后，嗯、我会更确定哦，我现在自己在干嘛，因为写出来你看得到、哦，可是你在脑袋里面想的话，一次有太多东西， 嗯、 所以其实写出来会舒服一点。 但你那时候写出来那些歌也不会给任何人听。 有一些我有放在 YouTube 上面，嗯、然后我就会写像。思乡之情啊，然后想我妈妈，想我在台湾的兄弟们、女朋友， 嗯， 我会写这种歌，然后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累积了一些听众， 嗯， 一小部分就是，然后我发现原来我只是在抒发我自己的心情，我可以感染到 其他人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嗯，因为这不是故意的，就是。 真实的自己， 对对对 对, 对、我就觉得很酷，这样蛮我蛮喜欢做这件事情的， 嗯， 对啊，嗯， 一直到现在，也就是有记住这种感觉，然后维持这个样子，反正就是分享自己，然后 be real， 嗯， 之后你怎么样认识阿夫的呢？ 那时候我念到大二嘛， 嗯， 然后我放假回来，我一回到台湾，我想说。这边也太棒了吧！ 嗯，你说台湾太棒了。 对对对，我朋友都在，然后女朋友也在，我妈也在， 天堂 哦，真的是太舒服了。然后我就在想，我要用什么理由不想再回去？然后就觉得，哎、欸，还是我跟我妈说呀，我想做音乐这样、嗯，因为我是真的想做音乐、嗯。然后我知道我有天分，所以那时候就是对我跟我妈说，你给我三年的时间、 嗯， 我可以换个方式让你骄傲、嗯，因为她是老师，她一定会希望我有个好学历。 对啊， 对，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是我觉得我想要做音乐， 嗯， 我不想要活得不快乐， 嗯， 对，所以她也知道我在美国很痛苦，她说 OK， 她说好，然后我就给自己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我要组一个团队，就是团体、嗯，因为。其实一个团体写歌速度也比较快，因为你一个人负责的分量很少， 嗯、 然后你表演也比较好玩， 嗯、 因为比较多人、 嗯。 然后第二个目标是我要混到地下圈里面，我要认识地下圈的前辈跟对同侪之类的。我需要一个怎么讲？对我需要人脉这样子、 嗯嗯嗯。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在网上认识阿夫， 嗯， 然后我们就写了一首歌，然后发现我们的。音乐很 match， 嗯， 就是很互补， 嗯， 然后可以有很新，就是台湾那时候没有的音乐形态， 嗯哼， 然后我们的成绩也很好，对，然后我们也开始走一些比较地下的活动，开始跑表演，然后是从那时候就开始累积我的表演经验，然后要开始习惯享受舞台、 嗯， 因为其实我在阿布旁边，我是觉得很轻 松舒服的， 对，因为至少有一个人分担那个、 嗯、目光焦点， 对对、嗯，然后其实两个人在一起，我会觉得。真的自在很多，很好玩、 嗯， 因为我们可以有互动什么什么。 嗯， 对。然后我们就开始做音乐，然后开始被一些大公司、小公司关注，还有一些电视、 选秀比赛也有嘛， 对 对 对 对, 對、 啊。 所以我们那时候几岁？十八、十九吧。嗯，十九岁，对，十九岁那边。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好像快成功了，嗯，因为突然那时候我也做三年了嘛，嗯，就是加上在美国，其实对三年多，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差不多，我快成功了，嗯。可是之后我跟阿夫，就是我们跟签约，我们对签约的看法不一样，嗯，所以他选择签约，嗯，所以我就回到一个人。 但那个时候你的考量什么？为什么你没有想要跟他一起？因为你跟他在一起这么舒服，可是为什么不想签呢？ 感觉啊。 就觉得不太说不上来哪里，就是我不要做这件事情。 对对对，因为我是一个超级靠感觉的、嗯、然后就是公司的理念跟我的理念，我觉得我们矛头是不对的。 OK， 然后我觉得我很看重签约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身边要跟我合作的人，我希望我们是有共识的、嗯、我不想要到之后我们最终的目标不一样，我们这样子走起来一定很难。 哦，就是我可以帮你发片，但你要听我的，那样你可能就不太开心了。 也对，反正我们最终目标基本上我们要是一样的，嗯、我觉得这样路才会走起来顺。对，如果我们要走的方向一开始就不一样，我觉得就不太我不想去赌这个、对，所以我就跟阿夫说，如果你真的想签，你签，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不一样的人、嗯、我们会有不一样的人生、嗯、所以这很正常，我们还小，你可以签，我不会怪你、嗯、所以他之后签了，我就开始低潮、嗯、因为我觉得我好像花了三年多的时间，然后到最后一事无成，然后那时候也是跟我妈约定的第一年嘛，嗯，然后我就选择先去当兵，我想要沉淀一下。嗯，然后在当兵的时候，我想了更多，我就觉得自己很没用。然后 你说，因为当兵的人时间太多了， 对， 更多时间去想。 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自己怎么这样子没用。然后我妈打个电话过来，然后很担心我，她觉得我没有什么目标。然后我觉得很反感，我也觉得我就是一个刺猬，我就觉得我其实很努力了，可是就是。我的团员被牵走，那我到底能怎么办、嗯、你不能说我不努力啊，然后就我脾气很就变得很糟，然后我妈其实她很担心，所以她就哭了。然后其实那一天晚上我在房间，我就是有点大崩溃，然后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想说好，那我当完兵我就回美国、嗯、我把你要的 学历、哦、学业念完， 对，我把你要的学历读完，然后读完我之后再回来重新再做音乐。嗯，我那时候想法是这样，对，所以我回去当兵，对，可是我心里还有一丝希望，所以我就密瘦子，我也是放假，嗯，我就密瘦子，我跟他说我需要跟你聊一下、嗯、对 对, 對， 这一次的密瘦子是就是你的第二次吗？还是其实你们中间都有联络？因为在国中的时候你知道了顽童，知道瘦子，你就邀请他到你们国中就是表演嘛，对不对？所以这中间 没有联络， 完全没有， 没有。他其实我知道他知道我是谁、嗯，可是不是因为我们邀请他来学校表演，那太久了。嗯，因为在那时候对他来说，我们只是一个窗口 啊。对啊， 对。然后是前就是我密他的前一年，嗯，他有在一个专访有 shout out 过的我的名字，就是有一个木栅的弟弟叫高宇轩，这样这样。嗯嗯嗯，对，所以我知道他知道我是谁，可是我不会去密他，因为我知道他很忙，然后我不是一个会去 烦人家的人， 对对对，我知道他很忙，然后我超级喜欢他，他是我偶像，然后可我觉得我就是要 leave 他 alone，所以我不想要打扰他的人生，然后我也不会说哦，我一定要去认识你，你这样吧，我不是那种人，然后其实我连请他。我光是密他那段时间，我其实都打超级多，然后删掉，哇，然后再打超级多，再删掉， 就是情书啊。 其实不算情书，就是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很没用的举动。嗯，就是我可能年轻吧，我那时候就会觉得我到底要不要？因为我知道他很忙，然后而且我这样好像很没用，就是还要求助于人，我不喜欢。我其实那样真的不喜欢，可我最后还是喘了。然后说，我可能就是我需要聊一下，因为我真的走，我现在很迷失，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对，然后他就很快就已读，他就说，那不然我们直接约在木栅星巴克。哦，对，所以我们就在星巴克聊了一下，聊了蛮久，一两个小时。然后他就说，他开头就骂我一顿啊，他就说你那么年轻，你在想什么？就是你不用那么急啊，你。他说我三十岁都觉得自己很年轻，嗯，你二十岁根本没有什么好急的，嗯，对吧、啊？ 所以我也觉得他说的是真的。 嗯， 可是我那时候一直没有想到那一面，因为我在低潮的时候，其实低潮的人就是画一个圈圈，把自己放在里面，然后一直绕圈圈嘛，对吧、 啊？ 可是其实我真的还有很多时间，我那时候才20岁，对啊，我其实真的还有很多时间，我没有必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 嗯嗯嗯。 所以那时候其实聊完，我变得很正向， 嗯， 也没有说那么马上变正向，至少我又开始动笔，然后我把我所有情绪又整理出来，然后写了一些歌， 嗯， 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步， 嗯嗯， 对，然后之后我又遇到阿寇， 嗯， 也是他无意间听到我的音乐，然后带着我去表演，帮我定做耳机， 嗯， 然后我也是因为阿寇才认识陶山的， 嗯。 对，所以一切之后又开始好转， 这一切就明朗起来，才有今天的 Ocean 坐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 劲歌金曲。 史上最伟大传奇歌手艾尔顿强，生涯首部音乐传记电影《火箭人》电影原声带。 Mars ain't the kind of place to raise your kids. 新生代男星泰隆·艾格顿亲自献声，完美诠释乐坛常青树艾尔顿强生涯金曲，全球累积3亿张专辑销售，名列告示牌史上最成功艺人。请听环球《火箭人》电影原声带《Rocky Man》。 And all the science.I don't understand. It's just my job 5 days a week. Or I can man. Or I can man. And I think it's gonna be long. 休息一下，听广告。 哎，老婆， 嗯， 你觉得我们要投资基金、外币还是股票啊？ 那还用问？投资当然选最安全、最赚钱的、啊。 最安全的。 哎呦，就中航领利 A180、A190 啊。 啊，那是 中航领利领先搭载盲区侦测系统，行车无死角，防护更全面，就是对安全最棒的投资。 遵命，马上下单。 老公安全，老婆才能当贵妇。 学习没有尽头，只有新的路口。未来起点就在树德科大108学年度暑假转学考。免笔试，树德科大暑假转学考有日间部及进修部，4年制2年级与3年级，进修专校2年制。各学院有管理学院、资讯学院、设计学院、应用社会学院及进修专校名额。简章请上树科大网站浏览，报名日期到7月8号截止。选择树德，一举树德。 好物市集水果爆， 夏天就是要芒果，再从红爱文芒果、芒果界的 LV 下雪芒果、玉文芒果、金黄芒果，还有浓厚龙眼香气的黑香芒果，坚持不催熟，产地直送， 好物只卖好水果，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尔轩 Ocean。半衰，但其实他们还在。Yeah， but it gon' make no difference. Woo， yeah。Just move on to a different mood, yeah. 年轻是玫瑰的约定，我后悔当初没做对的决定。I see the roses by my feet， 把花瓣带回家，幻想我们可以飞天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Ocean 高尔轩现在就在哥哥妹妹有意思节目的现场。 你现在有感受到自己的人气上升的非常的快吗？ 有， 因为之前我朋友在夜店听到你表演，然后他说他大傻眼，然后就说当你人气很旺，大家很嗨是一回事，可是大家全夜店一起合唱你的歌， 哦， 那个画面他觉得很 不一样的， 他觉得很可怕，因为他还没有办法融入， 所以他隔天开始狂听你的歌。他就是想说，哎、欸，那马上说，哎、欸，你知道跟我认识谁吗？大家全部一起唱他的歌， 不能被时代淘汰。 对，他就多积极在学习。然后过没多久，我又收到我另外朋友讯息说，你有听尔勋的歌吗？我们尔轩真的很好听，然后刚你一来，他传讯你说我们尔轩要生日了，你知道吗？我真的想揍你。 没有，谢谢谢谢，对吧？这其实一切来得太突然了，嗯，对我自己根本也还没适应。我其实最近真的是在调试这件事情，因为越来越多人看到你，觉得有越来越多人讨厌你哦，就是会开始会有酸民出现嘛。然后我是一个。我不喜欢别人说我不好的人，我不是一个很无所谓的人，所以我也在调试这件事情。然后，对，其实我拼这么久就是为了像现在这样子，这是我的梦想嘛，这是我的愿望。然后，它很自然而然的发生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是当它发生的时候，其实我是有一点空虚的，我也觉得好像我在拼的就是这个，可是我的人生其实没有改变。我还是普通人。然后我只是变忙了一点而已，然后我比较没有自己的 free time。然后我吃饭会开始有人拿手机偷拍我，然后我走路会开始有人认出我，然后就是走到哪都会被偷拍。这只是我发现好像改变的只是这个。对，所以我不知道，我觉得开始有点空虚。然后，可是同时我也觉得很幸福。我是说真的，就是因为这些东西真的不是计划好的，没有人计划自己什么时候可以红，然后也不会有人说哦，我要写一个歌来迎合这个市场，因为这是完全不合理的事情。如果这么简单，大家都可以成功。 对， 我是觉得我真的运气很好，可是我也还在调试这个终于拿到手的这个感觉。是就是又开心又空虚，就是很特别啊。对， 就还不太知道吧。就一开始你可能看到好瘦子好了，你可能觉得哇，他们可以写出这么酷的歌，然后而且大家可以跟着一起合唱，我觉得真的很棒，我想要这个样子。 对， 可你可能不太知道变成他们那个样子以后，随之而来的会有什么东西。 对对对对，就是大家都只看到最光鲜亮丽的那个一面， 所以目前随之而来的讨厌的地方可能就是 酸民、 偷拍跟酸民。但其实我在你 还有空虚感哦。 对，你强调空虚感强调好多次。不然我想先讲一下，就是你在上次的那个访问当中，你有讲到就是酸民这件事情，然后瘦子讲的那一句话，他说那些 对你有意见的，每一个 比你屌。对，然后那一句话其实对我冲击蛮大的。 你还分享在你的脸书、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冲击蛮大。那现在就是酸你的人大部分都在酸些什么？ 因为我是饶舌圈的嘛，所以有些饶舌圈的听众，他们的观念很狭隘，他们会觉得你如果要 rap， 你一定要很负面，你一定要讲一些真的饶舌在讲的事情， 毒品，然后性， 很 crap， 然后枪， 对对，然后所以他们就会觉得我是就是主流饶舌啊，很不嘻哈、偶像啊，娘炮啊，就是会讲这种。 好，那这个完全没有攻击力、 这个对他真的这个拳很软， 这个拳很软， 是真的很软。就是很无聊，就是希望他 反而在骂人家不够凶的人，然后被人说没有，你也很不凶。 对啊，对啊，所以很没什么用。 对，好，所以这个还好。然后你刚刚说到那个空虚感，就是应该算是你达到了一个目标之后，你反而觉得说啊，哦，原来我以前要的就是这样，然后才会觉得说，那现在你有没有下一个目标？ 对，现在我没有，因为我真的没有，我其实一直都没有想很多。对，我其实对，我从一开始做音乐，我好像就是我要的就是这个，然后我也没有想很多说，那我等我做到了，我知道要干嘛。然后其实当我现在真的做到我一直梦寐以求的事情，我每一天拼在拼，就是我现在这一天，可是我会觉得好像 那又怎么样呢？ 对啊，就算发生了我还是我啊，然后我今天过完还是换到明天，然后还是在做一模一样的事情，所以我不知道。 那现场不就是两位少年得志的人吗？一个21岁就做到了我要的，然后他就是发生了，然后你就是很早就知道自己我就是要当广播人，然后你18岁就当了。 就空虚到现在啊，你会空虚二十几年，你知道吗？ 真的吗？哇，还有好长就要走， 空虚到你未来死掉之前，没有。可是我觉得成为一个artist 或成为一个艺人，你永远会有一个更大的舞台在等待着你。从木栅国中的舞台，到高中热音社的舞台，到你上中视的舞台、电视舞台，然后到当然就是有一天你可以跟你的偶像一起同台。我会说演唱不只是记者会那一种，然后到最后在台湾最大的舞台，个人的小巨蛋，然后接着下来还有啊，就是日本东京武道馆啊，那些英国 O2 Arena， 美国 Madison Square， 就是全你还有很多很多的那些路跟目标，只是你要不要把它放在你的人生当中而已。对， 所以我这些舞台跑完，我就可以货真价实很空虚。 对，我现在货真价实的觉得说，哦，身为一个rapper artist， 我这些东西我都做过 了，好，然后可以准备空虚。 对， 然后他下一张专辑出来，那个文案就说，21岁要发第一张之后，随之来的空虚感，然后 没有。可是这个路其实我们虽然这样说完，可是你要做到不是很简单的事情， 不是很难，真的很难。 对啊，然后 还 有包括还有包括，譬如说，有一天假设你真的可以跟 Eminem 合作的话，对啊，那很难，这个是很长的路，所以你只要把目标放在那边，就是人就会像把红萝卜挂在赛马前面或赛狗前面的那个，你就会一直往前追，一直往前追。但是当然就是我觉得这是东方跟西方哲学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有人说你一定要挂着目标你才会一直往前走，可是东方哲学就比较觉得没有没有，你活在当下就好，那些东西你就算追到了最后就是空虚而已，你就是达到就破关啊，破关以后 这是东方哲学啊。 对啊， 那我还蛮东方的。 对啊 对啊， 你破关就好，然后嘞 而且其实我真的没有什么目标。我说真的，我其实不知道我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就连我真的不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 所以之前才会有很迷茫跟空虚的时候嘛，就是很迷茫跟需要找瘦子聊天的时候啊。对啊， 因为我想做其实只是让我妈骄傲，就是让我妈放心。然后其实我是一个很淡泊名利的人，我是说真的。然后我没有什么物质欲望，我赚钱，我就是我喜欢吃东西，我喜欢吃一点可能比较贵一点的食物，就是可能居酒屋那种，就是比较精致的食物，我很喜欢吃好吃的东西。然后我现在我妈已经觉得很 骄傲了， 对，然后就不知道那我现在要干嘛？ 对啊， 对，可是我很喜欢写歌，这是我很确定的一件事情。我其实就是艺人有太多的事要做，有很多面向，要跑宣传啊，要跑表演什么什么什么。我最喜欢的是写歌，对，我最喜欢的是很静态在家里写歌，然后写很好听的歌，然后大家很喜欢听，我觉得这是我最享受的一件事情。 很棒啊，那你已经做到， 其实现在是一个最舒服的状态啊，刚好是自己想要刚得到，然后有空就写个歌，然后又有能力现在可以吃好吃的，然后妈妈也开心， 因为你最主要的最主要目标已经达到了嘛，就是让 make 妈妈 proud。 对啊， proud 之后就做自己开心的事吧，就是写歌，做开心的事。 对对对， 偶尔挑战一下自己，跨出一下舒适圈，然后你的舒适圈又变得更大。 你妈妈唱你的饶舌吗？ 我妈唱我的饶舌，有啊， 有。 对啊，她跟着唱啊， 很酷哎、欸。 她很好，她很可爱，她是一个小女生。 她是一个小女生， 对。 好，今天呢？今天其实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已经听完了 Ocean 的整张专辑。那如果 Ocean 今天自己要来选一首歌曲当做你的跟大家 say bye bye 的歌曲，你要选哪一首呢？ Run Away 好了。 Run Away， OK， 好，那同时也就用 Run Away 的故事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吧。 The Run Away 的故事哦，对，这是有一天我在思考我的人生，然后我就在想，因为那时候我还默默无闻嘛，我是一个无名小卒，可是我很坚持在做我喜欢做的事情。然后那时候就在想，如果再过10年，我还是这么 无名小卒的话， 对，然后我也没有赚到什么钱，我要怎么养我的老婆跟小孩？因为艺人就是这样嘛，你 哎，这边说到老婆跟小孩是虚拟的吧？还是现在你已经有老婆跟小孩？ 虚拟的，虚拟的，虚拟太早了啦。 我还是要问一下，因为有时候你知道，就我们都觉得二十一岁不可能，可 是 说不定 我有两个了。 对对对对对，像之前啊，是很旧的故事啊，我们之后再讲哈。 Okay, 你说 没有没有没有，你可以讲啊， 哦、 我蛮想听的。 好，就是。其实之前呢，就是有一个歌手，然后他还是发片，然后访问，然后其实已经发了好多张，然后访问，就有一天突然在一个广播的访问上面，然后才爆出来说，哈，你已经结婚了，哈，你已经离婚了，然后他说，我从来没有隐瞒这件事情啊， 没有人问啊， 从来没有人问过我，对， 哦， 请继续， 哦，好，对，反正对我就在想，因为其实我们做艺人这种，其实是。很危险、应该说你的温饱是有风险 的，因为不稳定， 对，非常不稳定、你要有通告你才可以吃一餐，可能吃个两天、我会想，那如果 我照我这样子做，我以后没钱的话我到底能干嘛、我也没有第二个专场什么的，对吧、所以想着想着我就觉得好难，人生好难，我大概要坚持我要做的事情，还是我要去找一份我根本不喜欢做的工作，然后做一辈子，然后一辈子赚少少的、然后想到这个，我就是觉得如果不要活着的话，如果可以逃离这个世界会有多幸福。所以就是这个， 就是这首逃离的歌， 对， Runaway。 但是我相信你也知道啊，如果当初国二你逃离的话，就没有现在的你了。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真的还是大家真的要坚持， 勇敢面对。 对，勇敢面对，然后保持善良。 Yes， 我觉得真的很重要，保持心态的健康。因为我身边有太，我看过太多的人，因为其实我玩音乐玩蛮久，五年没有到非常久，可是我身边很多，很厉害很厉害的人。他们一直没有成功，然后他们心态会变得比较不健康，然后会觉得是这个世界不懂我，然后 世 界 都对不起他， 对对对，会有一点这种感觉。可是这样其实是不对的，我觉得如果能够一直保持健康，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是，哎，到了最后必须要告诉大家，就是要如何关注Ocean高尔轩，还有有没有机会可以听到你的现场呢？ 我七月有三场巡回，可是卖完了。 哦， 哇！ 对， 也不用说了。关注你，去哪里关注你 ？Instagram， OSN.OSN， OSN 点 OSN， 对 ，Ocean 点 Ocean， Ocean 点 Ocean 就可以跟随到最新的高尔轩了。 对， 今天要谢谢你啦！ 谢 谢， 谢谢马克玛丽，谢谢，谢谢大家。 为什么回到了真实人生，写下了这躯壳又难放空， 自由的生活着， 自由的 相信时间总会带着一些什么，努力活着，做个更好的人。我比从前想你了，我是 B 李淑静。 的太深刻，我比从前想你了，这些年我勉强笑着努力活着，做个更好的人，相信时间总会带走一些什么。我爱的太难舍，前爱你了，谈感情总没有天分，太过认真，同一次才晓得有一些过客，是忘不了的。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老公，去 Okinawa 想搭哪班飞机？ 我们这次搭车去，来上车。现在到 Luxgen， 全车系试乘都可抽日本冲绳双人来回机票，购车再送最高110,000红利发财金， 还能体验全球首发 Luxgen S5 四门轿跑，感受国产唯一搭载车联网系统和225匹马力的惊人魅力，快来电试乘吧。 LuxGen。 哇哦，五百元，耶、yeah, ，又是五百元！ 旅行台东，连续入住纳鲁湾大酒店，第二晚加码补助五百元，续住加码再延长，畅游台东三天两夜刚刚好。首选纳鲁湾集团，0800239888，0800239888。 2019 GMA 金曲售票演唱会年度最强国际级音乐派对，人气歌手重磅登场，30万年老虎钳、茄子蛋、白安、吕强、国际卡斯，音乐强大 ，Gasnova、Rico、Ginji、Royal Prospect、Lavender Pian Solitude、Amino Paletto， 多元表演，精彩巨献 ，Flux 637 Enzos、原子邦尼、桑梅娟、苏佩青，金曲售票演唱会就在 Clapper Studio， 详情请上全家发咪铺。 我是珍珍于佩珍， 请张开窗户，飞溅的火焰会照亮自己，翻越前面一座座假玻璃，脚下的路途慢慢走过四季，路途很短，总是害怕困难，梦境很短，总是过分贪恋，怪叫才是草原，画不出最近的那条线。有多少欲望还在挣扎？有多少梦还没实现啊？有多少你操不完的心，让你折磨自己啊？有多少风景还没看到啊？有多少时间还在走啊？究竟是有多高？ 听到的歌曲呢，就是之前在哥哥妹妹有意思也访问的谭丽君，让我们知道了天水这个神秘又漂亮的地方。这首歌是她的《门》。现在哥哥妹妹有意思的门要关上了，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最后跟你说声再见 ，You're awesome， 你很棒。还是提醒大家，在大雨的午后，大雨的夜里， 在大雨的夜里， 行车行走都要特别特别小心啊。 我们明天见咯，拜拜。 我躲着加快速度，迫不及待就上路，赶在天亮以前要到远方，忘了吧，爱情刚刚才结束，没有牵挂的束缚，听见风在耳边大声说 最伟大传奇歌手艾尔顿强生涯首部音乐传记电影《火箭人》电影原声带。 She packed my bags last night pre-flight. Zero hour, 9 a.m. And I'm gonna be as a kite by then. I miss the earth so much. I miss my life.